在太阳节和朝鲜人民军建立85周年之际，俄罗斯纳霍德卡规格出版社出版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要用武力可靠地保障主体革命事业》单行本。另外，在太阳节之际，西班牙安赫尔出版社出版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为祖国统一实现全民族大团结的十大纲领》单行本。俄罗斯伊尔库茨克体育网登载了他的不朽经典著作《统一祖国三项原则》。